楚孝王敖，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，三年袭楚。成帝和平中入朝，时披疾，天子悯之，下诏曰：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，人之性莫大于孝。楚王敖素性孝顺仁慈，知国以来二十余年，先界之过未尝闻，朕甚加之。今乃遭命离于恶极，夫子所痛曰：灭之，命以服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朕甚悯焉。夫性纯茂而不显异，则有国者将何恤哉？殊不云乎？用得张觉善。今王朝正月，诏与子南一人聚，其以广七县或四千三百，封其子勋为广七侯。明年敖薨，子怀王文嗣，一年薨，无子，绝。明年，长帝复立文帝平陆侯衍，是为司王。二十一年薨，子于嗣，王莽时绝。初，成帝时又立于帝景为定陶王。广七侯勋薨，谥曰阳侯，子显嗣。平帝崩，无子，王莽立显子婴为孺子，奉平帝后。莽篡位，以婴为定安公。汉祭诸莽，更始时婴在长安。平陵方望等颇知天文，以为更始必败，婴本统当立者也，共起兵将婴至临京，立为天子。更始遣丞相李松击破杀婴云，